桥最重要的发展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7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国家卫计委等七部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全面推开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直属医院和预算管理的高校附属医院的综合改革，要求在9月30日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7月1日起，安徽省工伤保险实行手机统筹，在全省范围统一缴费基数和费率，统一待遇计发标准，统一经办管理和信息系统，统一基金预算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山东省今年将结合脱贫攻坚目标，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今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目标为50000户，年底前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改造任务。陕西珠台农村应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办法提出，国家试点县今年年底将全面实施学校食堂共餐。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准时准点的和你在这里相约，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有好音乐陪伴，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吗？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叫做《再见小时候》。这首歌的歌词当中，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的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以后的自己，拥有这份回忆心情，未来一定可以更勇敢地往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有一天我翻开旧旧的相簿，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相簿。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都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看我吧，心情总有色，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 Thank you. 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已经成熟，风在朗诵下课的钟，时光静静带走，前面的梦已经穿透，夕阳洒落人间银白火，秋秋的围墙外头，沙桥未尽未来的从来不离场，我的人生不交换，挫折不快转，我放慢去承担，去等待阳光，我坚持原来的模样，梦想从不凌乱，挺起肩膀用双膀我来扛，一路的成长从不回头看，熬过黑暗我酝酿，储备正能量，决定的希望，冲破那些我的模样，是青春的过往倔强。 息，突然间你把很久你挂进隔壁，他说最初不是你给我快昏迷，是你过来把我抱紧，你的怀抱像夏威夷温暖水域，我害怕天然又变成冰天雪地，可知道了他一旦给你爱奇迹，痛苦痛就感冒打喷嚏，世界话里都是一些抓不住的鱼，我的身体痛不知趣，才知道这是风里，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要偷偷挤，闭上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游来游去漫无目的的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无尽需要勇气，我情愿是否我也能在大地，所以只能面对玻璃，自己爱的自己爱的大着假戏，请你帮我安置我不懂的情绪，因为我的神经只是特别容易，谁将你爱上了一只鱼，诗情画意都是一些抓不住的鱼，划过的身体痛的知趣，才知道这是分离，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要偷偷起，爱上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游来游去漫无目的的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无尽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也能猜得到，所以只能面对玻璃，把你爱的自己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波动的情绪，因为我的声音只是这般双臂， 并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综合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8003。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终于无畏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到达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

舍不得，可是时间回不去了，爱你很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你也好好的，舍不得。 Shining armor, and I love you.

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苍华，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下一首歌来自陶喆，叫做《寂寞的季节》。陶喆是华语乐坛 R&B 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兼具音乐创作能力以及纯正的美式唱腔。他创作的歌曲观点深刻，并且将流行音乐带进了年龄较高的听众阶层。一起来听到陶喆带来《寂寞的季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南方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让季节不停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人常在心中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只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将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锻炼的过程当中，肌肉会释放出各种类型的蛋白质。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对这些蛋白质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确定了一种名为白细胞介素杠15的特殊蛋白质，能够刺激皮肤细胞的动力中心。受到刺激的线粒体呢，会通过补充胶原蛋白和促进新陈代谢，而让锻炼者显出活力而又有光泽的皮肤。 我不会哭，不能让视线都模糊。你就像一幅画，一座雕塑，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爱要结束，就不要虚伪的祝福。爱你等于爱上一种艺术，又何必对自己那么残酷。是你的爱人，不留一滴眼泪，不再为了陪你喝一杯咖啡，让你整个夜晚不能够好睡，不能再和自己幸福作对。不做你的爱人，不管你的是非，不能否认其实只是爱你的美。不知你的咖啡会让人醉，再美丽的风景都会忘记，一定会。 现出凌乱，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听别人的

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梁文音，叫做《心里的孩子》。这首呢被誉为成人童话的疗伤之歌，是梁文音在经历了成长的淬炼之后，不断挑战现实生活工作的压力，在他选择逃避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小伙伴也跟自己一样，面对着被要求、被期望、被督促的状态，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一起来听到《心里的孩子》。 浓密的美梦，一个又一个，虽然心很痛，却还是微笑着。别人总来说你长大了，不能待在幻想里面活着。学会化妆，去遮掩些什么？学会先沉默，再察言观色。本来的我呢，快不记得。我害怕我会习惯不快乐，在心里的孩子扮大人的样子，一开始有一丝，后来双眼总潮湿。在心里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结局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我快就要的是非要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相遇以后只要你在，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走吧，关于爱，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走吧，关于爱，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像遗忘。要人拥有地位，为何要花水？要人掉掉称谓，谁人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喜欢，谁不是宝贝？我只能宠我一对，没你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

出的房，你们留得远，你们走得早，如今在我们站房。有人姑娘你出的房，有人姑娘你出的房，你们留太远，你们走太早，你是我的梦中新 特别开心，每天有好音乐在身边陪伴。音乐是一种很美的艺术，让人不禁就会陶醉其中，不管是优美的还是激烈的，都有震撼人心的巨大效应。下一首歌 Christmas Tree， 一起来听。 Waiting for the sunlight to come rising from the sea， He lay undercover shaded by the Christmas tree。We could stay forever, never leave this paradise, swaying in the ocean breeze to the rhythm of the tide. Tomorrow, oh tomorrow, take your time, 'cause we got time to borrow. I love youSay that you love me too. We can turn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Just us two.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tree. Near the signs wasn't right. I was stupid for a while, swept away. 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